朝鲜宗教人协议会发言人3月10号发表了谈话，积极投入圣战，消灭给神圣的祖国疆土带来核战争乌云的邪恶之邦。众所周知，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不顾内外强烈的抗议和谴责，自3月1号起举行针对我国的侵略性联合军演，为期近两个月之久，结果朝鲜半岛面临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朝鲜宗教人协议会认为，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的侵略性联合军演是阻挠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北南关系改善的全面挑战行为，是威胁世界和平、安全和人类生存的犯罪行为，并以北方全体宗教人的名义表示严厉的声讨和谴责。当前局势要求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宗教人毅然决然地投入爱国圣战，将百般企图让民族的生存空间遭受核浩劫的邪恶之邦扔进地狱的大油锅里。朝鲜宗教人协议会热烈呼吁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宗教人都奋起投入圣战，惩罚那些全面挑战全体同胞对民族和解与团结、和平与统一的志向和热望，力图给民族带来核浩劫的撒旦之邦。与此同时，表示期待以博爱、正义与和平为理念的世界所有宗教人和团体，对我国人民旨在反对和抵制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的核战争挑衅活动，维护朝鲜半岛与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表示全力的支持和声援。破坏朝鲜半岛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给神圣的祖国疆土带来核战争乌云的邪恶之邦，注定会遭受惩罚。